第1712章，两个一起打。星心已经占据优势了吗？场上星心明显的主动，让很多人情不自禁的都已经在这样想了。而形势是一个总在变化的东西，程度上的优劣却可以从数据上观察。生命，场上八个角色的生命经历了这么久的战斗，没有哪一个还是饱满的，尤其都没有了治疗，那么这数据的对比就十分清晰了。在之前，从生命总值上来说，星星是落后的，毕竟之前两次交换，星星都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再追上，要完成这样的追赶，不免就要承担一些原本是不必要的伤害来完成攻击。可在两次交换完成后，星心把握好了节奏，单是对江波涛的无浪就已经发动了两次集火攻击。集火可是团队战中击杀对手的主要方式，但什么时候能集火，什么时候不该集火，什么时候停止集火，这可是大学问。并不是五个人操作着角色齐齐点向一个目标发起攻击就是一波有威胁的集火，不恰当的时机胡乱发起集火攻击，恐怕连能不能发起都是一个很有悬念的问题。星星眼下这一波集火抢到的时机就很不错，巨木啸和沐雨成风的攻击已经展开，韩烟柔和包子入侵随后就到，那么接下来这波集火能持续多久，什么时候停止集火，就是重要问题了。贪得无厌只是一味的寻求输出，有可能达到了自己满意的伤害后回头一看，自身所付出的损伤却比制造的输出还要多。不过眼下轮回却连这个题目都不想出给星星，他们希望赶在韩烟柔和包子入侵就位攻击前就阻断他们的集火攻势。虽然生命总之来说他们占优，可是江波涛的无浪却是目前场上八个角色中生命最低的，是唯一一个跌破 50% 的。星星的这波集火真要打成，而轮回没有飞快的干扰阻挠了，极有可能就死在这一波攻势上了。就算最终救下来了，但在没治疗的状况下，一个极低生命值的角色那也会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团队赛里50% 的生命损失由五个角色来分担，和一个角色独自承担，那将是截然不同的形式，优劣可以倍数计。影分身术就是本着这种宁可一起受伤也不让江波涛的无浪独扛的态度，吴起直接施展了可说是最快的移动手段，残忍静默一个影分身术直接就将自己的真身丢到星星攻势的核心圈了，这位置简直比吴浪目前所处的位置更利于星心集火，正处在君莫笑、韩烟柔、包子入侵三位夹击的核心。转火？那么这一波集火确实被分担开了，将由吴浪和残忍静默一起承受。不转火？残忍静默此时这站位，对于韩烟柔和包子入侵的攻势发动，那也是一个阻碍。一个选择摆在了星心面前，田中带毒。君莫笑出手，转了吗？吴起心下早有准备，这两种选择还是转火来的实惠一些，不转这一波集火可能就此被破坏了，转火至少还能带走残忍静默不少生命。但吴起当然没准备老老实实就让星心随便拿捏，他做出这种决断心中怎能没有一丝计较，他可不是包子一步一步胡乱走，他是正经职业选手，走一步看三步的走，所以他这影分身术的选位从开始就有讲究，他偏近君莫笑一些，这样星星转火君莫笑先攻，江不涛呢马上松一口气，而他也不至于立即受到三面夹击，他和江波涛配合着应对，这场面多少能变得更毒一些。君莫笑抬手抓来抓取技， 吴起看得清楚，心想叶修这是想麻利地将他的残忍静默给扔飞了，如此一来还能继续集火无浪。果然叶修也不是那么一个安于现实的主，也是一个想在选择内再做文章优化局面的高手，但是哪那么容易。吴起飞快操作，残忍静默横身一动，闪避的同时也是想将君莫笑更多一步的引诱过来，更好的解放江伯涛。在他看来，叶修已经走出了转火的第一步，那么无论如何总也不能再放弃了，这一刻起就是他牵着星星的鼻子了。谁想他的残忍静默一步让开，君莫笑居然也一步身子拧回，那伸出的手最终居然搭到了吴浪身上，抛头。吴浪被摔出，但是没扔远，可以说扔得很近，只是一拧身就朝近在身前的残忍静默砸了过来。靠！吴起心中忍不住骂了一声，叶修的所作所为比他想的还要毒辣，什么集火选择，什么扔远不再干扰，没有。一个假动作就逼开了残忍静默，然后抓了吴浪再摔过来，这是要砸翻残忍静默，这是要将他和吴浪两个人一起集火。太贪婪了，你想得美。吴起连忙操作残忍静默后跳，吴浪就摔在他眼皮底下，但终于是没有砸到他，但是紧跟着残忍静默情不自禁了，就自己朝前扑了过去。我靠靠靠靠，吴起这才反应过来，这一推再一让，他身后的家伙已经冲上来了。还没等他怎么操作呢，残忍静默就已经轰然倒地，他的视角完全贴地，身后连遭攻击，竟然还是背身攻击。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扫地攻击，就冲被直接扑倒这一下，吴起已经意识到这是星星流氓的霸王连拳。一个大招没去对付吴浪，而是扑翻了自己。星星这是真要将两个角色一起集火啊，自己这是送上门来让对方吃啊。转眼落下的炮火就将残忍静默和吴浪都给覆盖了，果然星星这边是两个目标一起输出。比较遗憾的是，星星其他三人的角色在范围输出上能力比较一般，不过如此集火在输出的总量上明显是可以提升一截。转播很及时地给出了两队角色的生命总量，先前要落后一些的星星借着这一波集火成功将轮回的生命总值给压了下去。能把两人直接带走吗？有贪婪的星星粉丝都有这期待了，但这显然不现实。这一波集火最终也就是打了个时间差，包子入侵按住残忍静默狠揍，韩燕柔逼上来也只完成了一次攻击，孙翔的一叶知秋就已经杀到跟前，更别论一枪穿云那里一直未停的射击，而且这一次他这神枪也像个近战职业一样直接向着贴身位杀上来了。